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64集。 朱韵皮肤白嫩，显得颜色更加触目惊心。唐教练见这边出了状况，几步跑过来检查了一下朱韵的胳膊，道： 不严重，但也别大意。江星驰，你带他去冰敷一下。 江星驰应了一声，扶着朱韵去体育馆。唐教练： 其他人继续练习，都注意一下，不适应的一开始别使太大力。 朱韵被江星驰往外带着，还回头看李寻，可惜李寻背对着他，看不到表情。好不容易见面，天公不作美啊。江星驰给朱韵带到体育馆的医务室，让他先在凳子上坐着，自己去拆了一个冰袋出来。 喏，按着吧。 朱韵闷头冰敷。闲暇时间，江星驰跟他闲聊： 你是一班的吧？ 他想到什么，有点鄙夷的笑了笑： 你班男生都纸糊的一样。 朱韵抬头，江星驰从小接受体育训练，体格十分健硕，容貌粗狂，大鼻子大眼，不似李寻那种精雕细琢。江星驰今天穿着一身深色衣服，往朱韵面前一坐，像座山一样，极具压迫力。朱韵很想问问他刚才脑海里想的是谁，而江星驰也很快给出答案： 就像刚才那个缺了好几节课的男生，你们班都是一些花架子。 朱韵不满：你这么说我可就有点不爱听了。江星驰的手一直压着他的胳膊，朱韵往后缩了缩： 不要紧了，已经不疼了。 还得再敷一会儿。 江星驰没松手，他手掌常年打球，粗粝的像砂纸一样，朱韵根本抽不回来。江星驰似乎想要让朱韵放松下来，找了个话题闲聊： 你很少进行体育锻炼吧？ 嗯。 怪不得，一点经验都没有，这样最容易出问题。 朱韵给自己找点借口： 排球太硬了。 江星驰笑了说： 这还硬，上课用的都是软排，我们平时训练还有出去比赛的都是硬排，你要是打那个还不死在场上了。 朱韵干笑两声： 不会吧。 你不信啊，那下次我训练你来，我给你扣一个球看看。 朱韵心里一动，敏感察觉话题方向有点不对劲。江星驰看着他的手臂笑着说： 你们女生真娇弱。 也不是，就是没准备好。 江星驰终于松开手，接下来又从兜里掏出手机： 你把号码留给我一下吧，要是再疼就直接找我。 果然啊，朱韵感叹恋爱果然是女生最好的化妆品。算上江星驰，这一个月朱韵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三份这方面的暗示了。某纱真是帮她推开了异世界的桃花大门。不过她也只能自己在心里臭美一会儿： 不会再疼的。 她装傻充愣，忽略最后一句话，起身道： 谢谢你啊，我先回去了。 朱韵直接往外走，江星驰还要收拾东西，晚了一步。刚出体育馆，朱韵就看见坐在路边树荫下的人。他低着头，胳膊肘搭在膝盖上，好像在休息。阳光透过树枝，斑斑驳驳地落在他软绵绵的白 T 恤上。翠绿的枝叶，金黄的发，还有浅灰色的石露，色彩清新的宛如一幅水彩画。朱韵微醺，自己的东西真是怎么看怎么美。江星驰懂什么？女人的梦想就是能平稳安宁地沉醉在花架子的世界里。朱韵走过去坐在他身边。李寻没反应，朱韵充分利用女朋友的身份特权往他身上靠了靠。他终于抬起头，面带倦色，低声问： 好点没有？ 本来也没大事儿。 我看看。 朱韵乖乖伸出胳膊，经过冰敷已经消肿不少了。朱韵问他， 你今天刚回来的？怎么不休息一下，来了就上体育课？ 想见你。 朱韵瞬间软成一滩泥，止不住地想往他身上踏。不过还没等他彻底心花怒放，就看见李寻淡漠无情的眼神。 结果你倒是给我献了一份大礼啊，那星星跟你说什么了？ 朱韵小心思又起了，他故意错开眼神，挠挠下颌。 没说什么，就是跟我要电话来着。 没反应。朱韵偷偷看他一眼，被他的冷笑刺激得脸上通红。我他妈也没说谎，就是要电话呀，为什么要脸红？李寻起身拍拍身上的灰，冲朱韵勾勾手指。朱韵下意识跟着站起，还没站直就被他扣住。朱韵惊叫一声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他按在背后的树上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天理何在？朱韵满心悲怆的抬头，却在看到他淡笑面容的一瞬，一切心绪都化为虚无。他离得很近，阳光从背后照入，让他的脸庞呈现出一种极端真实的感觉，帅得他两腿发软。李寻笑了笑起身， 我先走了。 朱韵还没反应过来，又走？ 去哪儿啊？ 他匆忙追他两步，刚好赶上他回身，他一头扎进他胸膛里，带着薄汗的体香让他想起那个小宾馆的夜晚，李寻修长干净而富有弹性的身体。 公主殿下，大白天的表情别这么露骨行不行？ 朱韵撇嘴，李寻抬手在他脖颈上揉了揉，凑到他耳边轻声说， 等我一会儿，咱们今晚去外面住。 李寻去找林老头，朱韵整个一下午都处在亢奋当中。他提前回到宿舍，洗了个澡，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。站在换衣镜前，朱韵看着自己。任迪在搞他的乐队，方淑苗忙他的学生会，屋里只有朱韵一个，他有充足的时间发呆思考。也许爱情真的有魔力，使人中毒，深陷于此。这学期开学的当天，朱韵瞒着所有人去市中心一家美容店办了会员卡，每周抽空去两次做皮肤护理。从学校到美容院距离不近，来回光耗在路上就得一个半小时，可她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朱韵想起圣经的传说，亚当夏娃本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后被蛇诱惑吃下禁果，他们开始分辨善恶美丑，开始有自己的欲望。上帝震怒，将他们赶出伊甸园，并诅咒他们永世承受苦难。自从认识李寻，朱韵开始觉得吃这个苹果是值得的。朱韵找了一家离学校很远的酒店，档次不低。李寻忙完学校的事，问朱韵要到地址，来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。他进屋就抱怨， 你怎么找这么偏的地方？ 这人少。 看你这点胆儿。 李寻进洗手间冲凉，他 T 恤脱在外面，朱韵拾起，感觉上面有些潮，他这一天出的汗太多了。衣服用洗吗？他拿起衣服闻了闻，就在他鼻子贴在 T 恤上的那一刻，洗手间的门开了，李寻修长的身体只在腰上围了一条浴巾。李寻面无表情地看着闻他衣服的朱韵，一边擦头发一边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的身体，道， 不用闻了，这有新鲜的。 你洗得未免太快了。李寻哼笑两声，坐到床边，朱韵也不解释，默默过去另一边，在他背后目不转睛地看着。这家酒店跟他们之前住的不一样，房间宽敞，设施完善， 李寻的皮肤在橘色的灯光照耀下泛着流光一样，无比诱人。李寻擦着头发，后背的肌肉纹理随着他的动作上下起伏，搞得朱韵抓心挠肝。最后他也不忍了，衣服都纹了还矜持个屁。他手脚并用爬过去，从后面抱住他。李寻身上没有干透，水珠贴在手臂上，凉丝丝的。李寻也不擦头发了，手巾扔到一边，反身压住朱韵。李寻一支烟抽完，朱韵开口道： 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排球课啊？ 李寻低声： 凑合吧。 那个江星驰…… 他嗤笑一声，就差把不屑一顾四个字写在脸上。 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，空地里一挑一个准。 朱韵觉得这话有失公允，但他不敢发言。经过之前的比赛事件，朱韵深切感受到李寻这人心里九曲十八弯，且战斗力惊人。他怕一句话说不好再把矛盾激化，引出不必要的麻烦。 你不用担心，我事情多了去了，没时间搭在他身上。 他当时确实是这样说的，可从后面的情节来看，很明显李寻沉稳的理性没有压过暴躁的感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